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道来话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推荐。 说北京话北京，古都的新貌更年轻，北京人物北京情，让您越听越爱听。徐德亮讲故事，京腔京味儿真好听，古往今来探秘境，据说传闻也有名，别忘听徐徐道来话北京，话北京。 话说有一年的4月1日，有一家英国的报纸啊，列出了英国历史上十大最牛的愚人事件，其中一个就是一个意大利面大丰收这个新闻。这出自英国最著名的一家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说是在1957年4月1日当天啊，这个瑞士意大利面条大丰收的消息。那么众所周知呢，意大利面条啊，那是面粉通过机器压制出的食品。但是这则报道称，说瑞士提切诺州的农民在地上种植了大片能直接长出意大利面条的树。这则新闻呢，不仅展示了意大利面条挂满树枝的画面，主持人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当地人庆祝丰收的场景，并且煞有介事地说，虽然意大利面树的种植规模在瑞士啊不像在意大利那么广泛，但是它已经成为瑞士国内重要的产业了。这个假新闻做得相当逼真，播出以后有几百个电话打入这个公司探究更多的细节，还有不少上当的观众问这种树它应该怎么种啊。这家广播公司呢，对这些热心观众的回答也很幽默，就是把意大利面啊种在这个番茄酱的罐子里，然后你心中充满了希望，它就能出来了。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我们近期的主题系列就是说说北京的饮食文化。今天呢，我们要来说说北京城里火爆的外国面条，以及北京冬天最火爆的美食涮羊肉。在全世界吃面条的国家中，唯一能和博大精深的中国面条文化相媲美的，那就是意大利了。面食是意大利美食文化中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据传说呀，公元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随着父亲和叔父从威尼斯一路跋山涉水，终于到了中国元朝的元大都。由于他能说会道，知识渊博，深受元世祖忽必烈的宠幸。然后呢，他奉命出使各地，他们父子在中国住了17年，马可波罗就越来越想家。由于思乡心切，他们就借元世祖让他们护送可可沁公主到波斯成婚的机会回国。在回国之前呢，马可波罗收拾行装，这么久没回家了，一定得带点中国的特产回去呀。想来想去，他决定带上自己爱吃的面条。威尼斯啊，虽然出产麦子，但是这种面条还没有，而且面条晒干之后很耐储存，不易变质，如果带回去一定大受欢迎。所以呢，马可波罗就带着面条还有大批的食物，哎，跟着父亲跟着叔父就回国了。果不其然，到了这个欧洲，马可波罗带的这东西大受欢迎，一下他就成富翁了。他的面条确实让大家喜欢，马可波罗当众告诉大家怎么煮，哎，怎么做。嚯，整个这个罗马帝国呀，意大利半岛多少城市多少街道多少广场，哪儿都是抻面条晒面条的。 据说最长的面条竟有800米，而且这个欧洲人民群众们呢总是智慧无穷啊，在制作和烹饪的过程中呢，人们有发挥想象，对普通的长形面条进行了改良，于是就有了管状、贝壳、螺旋等各种形状，吃的时候呢跟肉类、蔬菜放在一块儿，哎，这就成了意大利面。那么京味十足、京味吃货词典等畅销书的作家、京城文人、京味饮食民俗专家崔代远先生对这个也很有研究，下边呢咱们请他说一说。 活着就得天天乐呵，有话不能憋着，谁让咱没头没绪没完没了，太啰嗦，别不告诉你，起码咱还为这个社会忙活着，家家都有家家的杂事，说说怎么叫贫呢，我那老娘忙了一辈子，现在还得看孙子，左邻右舍有点矛盾，是不是咱得说说，老婆孩子兄弟姐妹怎么着都是最亲的，屋里院外杂七杂八少说了一句行啊， 北京风情。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崔代远，今儿呢继续跟您分享啊在北京吃到的各地的面条。咱北京啊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在北京不光能吃得到中国各地的面条，还能吃得到世界各地的面条，那最典型的当然就得说是意大利面了。那现在很多这种白领人士到了过节过年啊周末都得去吃上这么一盘子意大利面呢，为什么呀？这透着时尚啊。其实啊这意大利面哪来的呀，啊很多人就说呀，说是马可波罗传过去的，这是一种说法，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其实挺遗憾，它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呢？因为道理很简单，在马可波罗出生前10年啊，意大利就有文献记载意大利面了。意大利北部城市热那亚档案馆里头存着这份文献的，是马可波罗出生前10年的，写的是什么呢？是当时一个医生啊给这患者开的处方，这个患者呢消化不良，这大夫啊就劝他说，你少吃点意大利面，您看那会儿意大利面已经能吃出消化不良了，证明啊太多了，所以呢这意大利面啊不是马可波罗带过去的。那他从哪儿传过去的？当然是咱们中国呀。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西方人吃的东西啊大部分都是烤的。您像这肉是烤的吧，鱼是烤的吧，面包是烤的吧，蛋糕是烤的吧，就连披萨也是烤的呀。那说到披萨，顺便聊一句，那披萨呀也不是马可波罗带过去咱这北京通州的那大糊饼，因为什么呀？因为早在庞贝古城的时候啊就有披萨了，不过那庞贝古城里啊可没有面条。为什么呀？因为面条啊是煮出来的，煮这种烹饪方式在古代是中国所特有的。这个呀、啊、您去历史博物馆看看，有一种陶器啊叫笠，这就是新石器时期咱们的祖先煮东西吃的家伙事儿，而且这个器物是中国特有的，在其他地方的考古发现中啊几乎没有。回过头来啊咱得说这意大利面，这意大利面是怎么传到西方去的呀？咱们就先看看这意大利面跟咱们吃的面有什么区别。您看咱中国的面啊大部分都是现擀现吃或现抻现吃，都是湿面。意大利面呢全是干面。怎么干的呀？那现在当然是机器烘干的。那过去不是这样，过去就是搁太阳地里暴晒，而且呢晒完了以后啊还得搁在地窖里头再阴干。为什么呀？让它那面啊外头啊有点潮和气儿，里头啊可是很干的。之后呢还有第三道干燥的方式，这就是那不勒斯传统干燥法。而且据说这干燥面条的时候啊还得看到这月亮的阴晴圆缺啊，风力风向的可复杂了。这意大利面为什么这么强调干燥啊？这实际上啊就是长期沙漠旅行留下的痕迹，因为是阿拉伯商人把面条从中国带到了西方。在唐朝的时候， 东西方的经济交流啊，达到了一个鼎盛的时期，丝绸之路呢无比的繁盛，大量的阿拉伯商人往返于欧洲和中国之间进行这种贸易往来啊，他们来到了当时的国际化大都市长安，就吃到了当时世界上最时髦最好吃的吃食，什么呀？面条啊。哎呀，一吃这太好吃了，这比那干啃烤饼强多了。于是乎啊，他们就学会了煮面条，临走的时候啊也就带上了面条，这一路之上啊找个水罐这么一煮，就变成面条了。所以直到现在您看哈，这丝绸之路上的中亚地区还有一些国家吃这种面条呢，你像塔吉克斯坦吃的拉格曼实际就是一种面条啊。那这面条走过大沙漠大戈壁带到了意大利，你想想它是什么样，那不得干透了。所以当地的人呢以为这面条就应该是干的呢，意大利面这么着就变成干的了。这就像这茶叶啊当时传到英国去似的，最初这茶叶上船的时候啊全是绿茶，在这船舱里啊捂了这一道好几个月，那自然就发酵了，到了英国啊就变成红茶了。英国人以为中国这茶呢本来就都应该是红茶呢，就是这么回事。聊到意大利面啊，品种太多了，根据这意大利首都罗马面条博物馆的记载啊，应该有560多种，你要根据大仲马写的美食大词典啊，那应该有上千种。现在很多朋友啊在北京啊都喜欢吃上一盘子意大利面，那体会一下这世界风情嘛。那这意大利面也得浇酱啊，那当然了，人浇的不是咱老北京炸酱哈，那什么酱啊？这意大利面的酱啊分三大派系，首先呢就是最经典的什么呀，鲜奶油底的白酱。这种酱啊是18世纪那不勒斯街头啊最流行的，那不勒斯街头当时那小贩把那通心粉呢煮好了，浇上这鲜奶油底的白酱，再搁上那厚腻的奶酪，哎呀，吃起来这又香又给力。不瞒您说，我有一次啊在工体看球，在门口那对面一个意大利面馆还真吃着了，非常不错，建议您呐去尝尝。第二种是什么呀？就是这个拿橄榄油调的香草酱，那口味呢很清淡啊，颜色呢有点发绿，这也是典型的一种意大利面酱。第三种是什么呀？就是番茄酱。这浑身上下长满了艺术细胞的意大利人呐，当时把西班牙人从美洲带回来这番茄最先用在意大利面上，不但呢让这意大利面啊吃起来酸甜可口啊，完善了它这三大酱料体系，而且让这种原来欧洲人认为是有毒的小果子呀一下风靡了世界。所以说面条啊是最适合人类的这种吃食，全世界人啊都喜欢吃。 北京土著 瓷器啊， 天津味 保定府， 那就一逼皮儿。你们北京人厚道，还是瓷器。 哎，是瓷器啊，您就关注徐徐到来话北京微信公众号，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徐到来话北京。 穿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 关注的都是真瓷器。徐德亮耗着您，徐徐到来话北京，京味美食最动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意大利面历史悠久，咱北京也非常方便可以吃到，很多人觉得这还有点洋范儿呢。不过对北京人来说，在冬天最让人过瘾的那还是涮羊肉火锅。当然在传说中呢，涮羊肉的发明也和元世祖忽必烈有关。传说这个忽必烈啊，统一中国北方之后，率军南下远征，要统一中国的南方。经过了多次战役之后，不光是这个打仗的兵丁啊人困马乏，就是忽必烈本人也是饥肠辘辘啊。有一回这忽必烈正在行军打仗的途中，就觉着肚子里叽里咕噜叫唤，一瞧啊天骄正午，就吩咐说埋锅做饭。您想啊，正在行军的途中，两军打仗， 您埋锅做饭，做点手扒肉，来点那个扒羊肉条，来个烤全羊，这个您甭打算吃着了，对不对？要是来一大碗清炖羊肉，那就不错了。开锅了水煮羊肉，炖羊肉就行了。可正这会儿啊，刚刚的生好了火，刚把这羊宰喽，就有人来报，报现有敌军正朝我军的营寨杀来，离此不足十里。哎呦，这忽必烈大吃一惊啊。您想啊，兵丁们正是饥饿难忍呐，他不是早上起来歇着到中午，打多早就起来走行军啊，打仗啊，背着多重的行李，拿着多沉的刀枪，到中午了正饥肠辘辘的，这会儿打仗不吃饭士气上不来啊。可是现在这雪刚烧开，把这羊肉再炖了，等炖熟了那也就甭吃了。为什么自个儿的军队全军覆没了？这是给敌人留着的，这不成啊。这怎么办？忽然之间忽必烈是灵机一动，赶紧把那羊肉啊切成薄片，越薄越好，放到锅里头，只要一变色一熟拿出来就吃，别吃生的就成。这羊肉薄片它肯定是容易熟啊，肯定不像那个块状的，对不对？当时嘁哧咔嚓切羊肉，把这薄片下到开水锅里，那是下去几起几落，那就变色了，变色捞出来就吃吧，也甭管说是有味儿没味儿了，先填饱肚子打仗吧。结果这次战斗啊，哎，不但把对方打赢了，还生擒了对方的主将了。在军队得胜之后举行庆功宴，大排宴宴，这一下午仗完了，到晚上就庆功宴了。忽必烈啊，他在酒桌上就提议还要吃中午的那个涮那薄羊肉片。为什么呀？没有这个打不赢这场仗，咱们得纪念一下。忽必烈说做那就得做呀。可是那些个伙夫们可下了心思了，中午切是瞎切几片扔水里喝变色的赶紧就吃啊，晚上这个得精挑细选，找最好的羊肉，哎，有肥有瘦的，切的薄如纸一样，涮熟了这没味儿也不成啊。哎，现实有什么调料用什么青盐呢、啊、野韭菜啊，什么山葱啊，切细一点做成调料。做成调料怎么办啊？他不是有大锅吗？埋锅做饭啊，干脆咱们蒙古将士啊就围着大锅自个儿吃吧，把这肉片自个儿下，哎，一瞧这差不多了，拿出来蘸着调料吃吧。没想到这么一吃啊，味道好极了，呵，那烤全羊都没人吃了，都吃这个了。忽必烈赞不绝口啊，这不错，这没名啊，这个得了，我呀给他起个名，就叫涮羊肉。他不就是羊肉在锅里涮涮吗？就叫涮羊肉了。于是这涮羊肉就这么形成了。当然您说这，我说这有根据没有，他反正这是一个传说啊。您我这么一说，您这么一听就得了。咱们现在生活水平都好了啊，说吃火锅那不是新鲜事儿了。不过这吃火锅呢也能闹出点笑话来。有年冬天我上我们一师哥家里串门去，师哥一看那这来了，别走了，吃饭吧，天也挺冷的，也别做饭了，涮锅子吧。找一个大缸种盆，在这个火上做半盆水，让我们嫂子出去买点羊肉去，他自个儿在家里卸着芝麻酱，哎，韭菜花啊，腐乳臭豆腐就全有，呵，还挺香的。等会儿啊，咱们开水鲜羊肉，买回来就是肉片啊，那别自个儿切了，买肉片回来痛痛快快吃，再来点酒，这多好啊。也不知怎那么寸，那天呢天太冷，大家伙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就好像全北京都吃涮羊肉似的。我们那嫂子跑了好几家卖羊肉的这个铺子都没有，就没羊肉片，那甭说鲜羊肉，冻羊肉都没有。我跟那师哥跟家里就聊吧，一会儿这盆里的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水开了， 他往里兑点凉水，一会儿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又开了，再兑点凉水，一会儿的功夫便一锅开水了。到这会儿我们那嫂子才回来，可是呢手里啊没滴落着羊肉片，菜买了不少啊，这个白菜呀、什么圆白菜呀、冻豆腐啊、什么蘑菇啊都有。你说是，哎呦兄弟，今儿真邪性了啊，哪儿都没羊肉片了，没辙，这是买点菜，待会儿咱炒点菜得了。我一瞧嫂子，您这何必呢，咱不就吃点，不忙啊，实在不成我请客，咱出去吃去。就这一句话那师哥不干了，兄弟你什么话呀，上我们家来了你出去请客去啊，什么话呀，媳妇儿你赶紧拾掇饭去，这不是还一大盆热水呢吗，我跟我兄弟就是他了。我一听乐了，您怎么茬啊，啊白开水咱光喝这个像话吗。我这师哥呢冲我一挤过眼儿，不，咱涮羊肉是吃不上了，这不一大盆开水呢吗，咱们烫脚得了啊。我当时一咧嘴啊，哦，不吃涮羊肉，咱们改白水羊蹄儿了是吧。今天的徐徐带来话北京也就告一段落了，最后呢为您送上一首唱火锅的歌，谢晓东演唱的今儿高兴，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咱老百姓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咱老百姓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咱老百姓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咱老百姓高兴高兴。 百姓们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大年三十整齐是辞旧迎新，团年饭了七七八八围着一火锅，那不知想吃啥喝啥大伤脑筋。咱老百姓们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千家万户响起是一个声音，电视里小鲜可惜憋足了劲儿，别管他说啥扯哪，女人都们开心。 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要高兴，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要高兴，咱们那个老百姓啊，今儿个要高兴，咱们那个老百姓啊，哦嘿。真的高兴， 有朋友有朋友有朋友有朋友有朋友有朋友，恭喜恭喜，今儿晚上真的真高兴，有朋友有朋友有朋友有朋友有朋友有朋友，恭喜恭喜，今儿晚上真的真高兴。 咱老百姓们今儿晚上真的真高兴，新年祝上一生命举国欢庆，电子鞭炮乒乒乓乓总不过瘾，今天话筒给你都是一片温馨。咱老百姓们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大年三十讲的是辞旧迎新，团圆饭那七七八八围着一火锅，那不知想吃啥喝啥大伤脑筋。 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要高兴，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要高兴，咱们那个老百姓啊，今儿个要高兴，咱们那个老百姓啊，偶尔今儿要高兴。 今晚今晚上真呀真高兴，今天晚火响起是一个声音，电视里小心可心憋足了劲儿，别管他说啥扯哪，女人都能开心。咱老百姓们今晚上真呀真高兴，新年钟声一声举国欢庆，电子鞭炮乒乒乓乓总不过瘾，今天话筒给你都是一片温馨。 雁门的茶，烧了红砖碧瓦，太多摩天大厦。 可是全中国的家。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冲出起跑线，张开双臂。